自己很冷

力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哪？可是感情会挣扎，没有别的办法，他劝你不如退下。如果分手太复杂，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故事要美，必须藏着真话。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刚刚好，再不争也不吵，不必再煎熬。你可以不用记得我的好。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我也不是非要去。暗了暗的刚刚好，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 气氛却不见加温，爱没有了库存。你说的这么真诚，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已经要六年，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再胡乱说，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

太早把你们包围，赋予我们的光辉就能突出重围。 Enjoy it， 像都市目光 all day， 如果将我封闭 ，I am not being lonely， I'm not dead for real。 Say what？ We wanna pop pop。

二名 Choice of On Animal。 As the days fly by, we'll be more than getting through. And in time, time, time, we'll build a home for two. I want you all to myself. Don't leave nothing, nobody else. I am an animal. 第一名，吴亦凡 ，Hold Me Down。 日出日落，没不管你眼神，疼你爱你，你就是我星辰。每夜半晌之间露出的天真，每个样子都让我为你沉沦。想象不到没有你，每个青春，未来还要一起数每个年轮。No no no, I really wanna love you down。只要有你在一起 ，All right。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安排。你一动电话，我就回来。 Magic show. It's just a magic show.